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伯罗姆一再劝说的结果，阿娜终于答应到近郊去玩一天，这是阿娜为了避免人家纠缠不清而让步的。散步定在一个星期日，到最后一刹那，为了这件事喜欢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医生，竟为了一个急症不能分身，只能有克里斯朵夫陪着阿娜出发。虽是冬天，气候却非常好，也没有下雪，空气清冽寒冷，天色开朗，太阳明晃晃的，吹着一阵刺骨的北风。他们搭着区间小火车往远山如黛的地方驶去，车厢里挤满了人，他们俩分开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阿娜脸色很不高兴，上一天她出乎伯罗姆意料之外地说这个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了，这是阿娜生平第一次缺席，是不是反抗的表示呢？她内心的斗争谁说得出呢？当时阿娜脸色惨白，直瞪着面前的凳子。他们下了火车，开始散步的时候，彼此都很冷淡。两人并肩走着，阿娜步子很坚决，对什么都不注意，两条胳膊甩来甩去，鞋跟在冰冻的土地上通通地敲着。慢慢的，她的脸色活泼起来，走路的速度使苍白的腮帮有了血色。他把嘴巴张开了一点，呼吸空气。在一条弯弯曲曲向上的小路的拐角上，他从斜刺里沿着一个石坑爬上山岗，像一头羊，遇到要颠扑的时候，便用手抓着身旁的灌木。克里斯朵夫跟着他，阿娜越爬越快，滑跌了，又抓着草爬起来。克里斯朵夫嚷着要他停下，他不回答，尽管弯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往上跑。浓雾像银色的娇绡般漂浮在山谷上空，遇有树木的地方才露出一道裂缝。两人穿过雾，到了高处的阳光里，到了顶上，阿娜回过身来，神色开朗，张着嘴喘气，带着嘲弄的表情瞧着克里斯朵夫在后面爬上来，脱下大衣扔在他脸上，然后不等克里斯朵夫喘过气来，又继续向前奔了。 克里斯朵夫在后面追着，他们都动了游戏的兴致。清新的空气使他们迷迷糊糊的，好像醉了。阿娜捡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奔了下去，石子在脚下乱滚，可并不跌跤，滑来滑去，连窜带跳，像一支箭一般飞出去。他不时回顾一下，估量着自己跑在克里斯朵夫前面多远。克里斯朵夫越追越近，阿娜便溜入了树林。枯叶在脚下扑扑地响着，撩开去的树枝又回过来扶着他的脸。最后，他就在了一个树根上，被克里斯朵夫抓住了。阿娜挣扎着，拳打脚踢的抗拒，狠狠地打了克里斯朵夫几下，想要把他摔下地，又是叫又是笑的。他紧贴在克里斯朵夫的身上，胸脯起伏不已，两个人的腮帮差不多碰着了。克里斯朵夫沾到了阿娜额上的汗珠，呼吸到他头上潮湿的气味。突然，阿娜使劲地一推，挣脱了身子，用着挑战的眼睛瞅着克里斯朵夫，没有一点骚动的表情。克里斯朵夫发觉他有一股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使出来的力量，不由得大为惊奇。他们向临近的村庄出发，很轻快地在富有弹性的干草堆里穿过去。前面有群觅食的乌鸦在田野中飞，太阳很旺，寒风刺骨。克里斯朵夫搀着阿娜的胳膊，他穿的衣服不十分厚，他能感觉到阿娜身体上蒸发出来的暖气与汗湿。他要阿娜把大衣穿上，阿娜不肯，并且为了表示勇敢，把领扣也松了。他们到一家乡村客店去吃饭，招牌上画着野人的商标，门前种着一株小柏树，饭厅壁上装饰着德文的四节诗和两幅五彩印版画，一幅带着悲伤意味的叫做春，一幅带着爱国意味的叫做圣雅各之战，另外还有一个十字架，下端刻着一个骷髅。阿娜狼吞虎咽的胃口，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兴致很好，喝了一点白酒。饭后，他们像两个好伙计似的，又到田里玩去了。心里很安静，只想着走路的乐趣，想着他们胸中激动的热血和刺激他们的空气。阿娜舌头松动了，不再存心提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讲到童年的故事，祖母带他到一个靠近大教堂的老太太家里，两个老人谈天的时候打发他到大花园里去玩。教堂的阴影照着园子，他坐在一角一动不动，听着树叶的哀吟，探着虫蚁的动静，又快活又害怕。他可没说出他想象中盘旋不去的念头，对魔鬼的恐惧。人家说那些魔鬼老在教堂门口徘徊，不敢进去。他以为蜘蛛、蜥蜴、蚂蚁，所有在树叶下、地面上，或是在墙壁的缝隙里蠢动的丑恶的小东西，全是妖魔的化身。随后，他谈到当年的屋子，没有阳光的卧室，津津有味地回想着他在那儿整夜的不睡觉编着故事。哈，什么故事啊？想入非非的故事，讲给我听。阿娜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为什么？阿娜红着脸，笑着补充：还有白天，在我工作的时候。他想了一下，又笑起来。都是些疯疯癫癫的事，不好的事。难道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入地狱了。阿娜的脸顿时冷了下来。 哦，你不应该提到这个。 谁想到你是这样的呢？平常你那么严肃。 啊，你还没有看见我有些日子自个儿在房间里的模样呢。 怎么，你现在还玩这一套吗？ 阿娜笑了，随后又忽然扯到了另外一个题目， 问克里斯朵夫打猎不打。克里斯朵夫回答说不。阿娜说他有一回对一只黑鸟放了一枪，居然打中了。克里斯朵夫听了很气愤。 阿娜说：呵，那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没有心肝吗？ 我不知道。 你不以为禽兽跟我们一样是生物吗？ 我是这样想的。哦，对了，我要问你，你可相信禽兽也有一颗灵魂吗？ 我相信是有的。 牧师说没有。我认为他们是有的。 阿娜又非常严肃地补上了一句， 并且我相信我前生就是禽兽。有什么可笑的？我小时候就给自己编这样的故事。我想象我是一只猫，一条狗，一只鸟，一匹小马，一条公牛。我感到有他们的欲望，很想跟他们一样长着毛或是翅膀，试试是什么滋味。仿佛我真的试过了。哎，你不懂吗？ 嗯，不错，你是个动物，是个古怪的动物。可是你既然觉得和禽兽同类，又怎么能虐待他们呢？ 一个人总要伤害别人的。有些人伤害我，我又去伤害别人，这是必然的事。哼，我从来不抱怨。对人不能太柔和。我叫自己受了些痛苦，纯粹是为了玩儿。 怎么？你伤害自己吗？ 是啊。你想，有一天我用锤子把一只钉子敲在这只手里。 为什么？ 一点不为什么。哎，把你的手给我。 干嘛？ 给我就是了。 克里斯朵夫把手伸给他，阿娜抓着拼命的掐。克里斯朵夫不由得叫了起来，他们像两个乡下人那样比赛着，看谁能够叫谁更疼，玩得很高兴，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他们生命的锁链，过去的悲哀，未来的恐惧，在他们身上酝酿的暴风雨，一切都消灭了。他们走了十几里，不觉得疲倦。突然阿娜停下来，倒在地下干草上，一声不出，仰天躺着，把胳膊枕在脑后，眼睛望着天。 多么安静，多么恬适。几步路以外，一道看不见的泉水断断续续地流着，好似脉管的跳动，忽而微弱，忽而剧烈。远远的天边黑沉沉的，紫色的土地上长着光秃与黑色的树木，一层水汽在上面浮动。冬季末期的太阳，淡黄的年轻的太阳，朦胧入睡了。飞鸟像明晃晃的箭一般破空而去，乡间可爱的钟声遥遥呼应，一村复一村。克里斯朵夫坐在阿娜身边瞅着她。阿娜并没有想到克里斯朵夫，美丽的嘴巴悄悄地笑着。克里斯朵夫心里想着，这真的是你吗？我认不得你了，我自己也认不得了。我相信我是另外一个女人了，我不再害怕了，我不怕她了。啊，她使我窒息，她使我痛苦，我仿佛被钉在灵柩里。现在我能呼吸了，这个肉体，这颗心是我的了，我的身体，我的自由的身体，自由的心，我的力，我的美，我的快乐。可是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我自己。你怎么能使我变得这样呢？克里斯朵夫以为听见阿娜轻轻的叹气声，但阿娜什么都没有想，唯一的念头是很快活，觉得一切都很好。黄昏来了，在灰灰的淡紫色的雾霭之下，倦怠的太阳从4点钟起就不见了。克里斯朵夫站起身来，走进阿娜，向她弯着身子。阿娜转过眼睛瞅着克里斯朵夫，因为久望天空而还有些眼花，过了几秒钟才把克里斯朵夫认出来，对着一副谜样的笑容瞪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感染到他眼中的慌乱，赶紧闭了一会儿眼睛。等到重新睁开，阿娜还望着他。克里斯朵夫觉得彼此已经这样的望了好几天了，他们看到了彼此的心，可是不愿意知道看到些什么。克里斯朵夫向阿娜伸出手来，阿娜一声不出地握着，重新向村子走去。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又一群的乡下男女，穿着过节的新衣服，皮肤褐色，血色极旺的女人，挽着很大的蛋壳形的结，穿着浅色衣衫，帽子上插着鲜花，戴着红袖口的白手套。他们尖着嗓子，用平静的不大准的声音唱些简单的歌。一条母牛在牛棚里叫着，一个患百日咳的儿童在一所屋子里咳嗽。稍微远一些，有人呜呜地吹着单簧管和短号。村子的广场上，在酒店与公墓之间，有人在跳舞，四个乐师骑在一张桌子上奏着音乐。阿娜和克里斯朵夫坐在客店门前， 瞧着那些舞伴，他们你撞我，我撞你，彼此大声吆喝。女孩子们为了好玩而叫叫嚷嚷。酒客用拳头在桌上打着拍子。要是在别的时候，这种粗俗的玩乐一定会使阿娜憎厌。那天下午，她却显得很欣赏，脱下帽子，眉飞色舞地瞧着。克里斯朵夫听着可笑而庄严的音乐，看着乐师们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不禁哈哈大笑。他从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账单的反面写起舞曲来。不久，一张纸就写满了，问人家又要了一张，也像第一页那样涂满了又潦草又笨拙的字迹。阿娜把脸挨近了他的脸，从他肩头上看着，低声哼着，猜句子的结尾。猜到了，或是句子出其不意的完全变了样，他就拍手欢笑。写完以后，克里斯朵夫拿去递给乐师，他们都是技巧纯熟的施瓦本人，马上奏了起来。调子有一种感伤与滑稽的意味，配着急急的节奏，仿佛穿插着一阵阵哄笑。那种可笑的气息叫人忍俊不禁，大家的腿都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阿娜扑进人堆，随便抓着两只手发疯似的打转，头上一只贝壳别针掉下了，头发也散开了挂在腮帮上。克里斯朵夫始终望着她，很欣赏这头美丽健壮的动物，那是至此为止被无情的纪律压得没有声音的，不会活动的。他当时那副模样谁都没有见过，仿佛戴了一个别人的面具，活脱是个精力充沛的酒神。阿娜叫克里斯朵夫，他便跑上前去，抓着阿娜的手腕跳舞，转来转去，直撞到墙上，再头昏目眩地停下来。天完全黑了，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才跟大家告别。平时因为局促或是因为轻蔑而对平民很矜持的阿娜，这一回却是很和气地跟乐师店主以及刚才一块跳舞的村里的少年握手。在明亮而寒冷的天色下面，他们俩孤零零地重新穿过田野，走着早上所走的路。阿纳先还非常兴奋，慢慢的，他话少了。后来，为了疲倦，或是为了黑夜的神秘抓住了他的心，完全不作声了。他很亲热地靠在克里斯朵夫身上，走下他早上连奔带爬爬过来的山坡，叹了口气。他们到了站上，快要到村口第一所屋子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停下来对阿娜瞧着，阿娜也瞧着克里斯朵夫，不声怅惘地笑了笑。车中的乘客跟来时一样的多，他们没法谈天。他和阿娜对面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阿娜低着眼睛，抬了一下，又转向别处。克里斯朵夫无论如何没法使他掉过头来。阿娜望着车外的黑夜，嘴唇上挂着茫然的笑容，嘴边有些疲倦的神气，然后笑容不见了，变得无精打采。克里斯朵夫以为火车的节奏把他催眠了，竭力想跟他谈话，阿娜只是冷冷地回答一言半语，头始终向着别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过了几天，傍晚四点左右，伯罗姆出去了，只有克里斯朵夫和阿娜两个人在家。从隔天起，城上就罩着一层淡绿色的雾，看不见莱茵河传来一片奔腾的水声，街车的电线在雾气中爆出火星，天色暗淡，日光窒息，简直说不出是什么时间。那是非现实的时间，在时间以外的时间。前几日吹过了俏丽的北风，这一下气候突然转暖，玉帛熏蒸，非常潮湿，天上雪意很浓，大有不胜重负之慨。他们俩坐在客厅里，周围的陈设和女主人一样，带着冷冷呆板的气息。两个人都不说话，克里斯朵夫看着书，阿娜做着针线。克里斯朵夫起身走到窗口，把扩大的脸贴在玻璃上出神。一片苍白的光从阴沉的天空反射到土铅色的地面上，使克里斯朵夫感到一阵迷惘。他有些不安的思想，可是抓握不住，一阵悲怆的苦闷慢慢地上了他的身。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沉，灼热的风在他的生命的空隙里，在积累的废墟底下回旋飞卷。他背对着阿娜，阿娜正专心的工作，没有看见他，可是他打了一个寒颤，好几次把针扎在了自己的手指，不觉得疼。两个人都感到危险降临，有点神魂无主。克里斯朵夫竭力驱散自己的迷惘，在屋子里走了几步，钢琴在那里勾引着他，使他害怕，连望都不敢望。可是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他的手指抵抗不了诱惑，不由地摁了一个音，琴声像人声一样颤动起来。阿娜吓了一跳，活计掉在了地下。克里斯朵夫已经坐在那里弹琴了，暗中觉得阿娜走过来站在他的身边，他糊里糊涂地弹了一个庄严而热烈的曲子，便是阿娜上回听了第一次显露本性的歌。他拿了其中的主题 临时做了许多激昂的变奏曲。阿娜不等他开口就唱了起来，两人忘了周围的一切，音乐的神圣的狂潮把他们卷走了。音乐，打开灵魂的深渊的音乐，你把精神的平衡给破坏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是重门紧锁的密室，无处使用的精力，与世锐凿的德性与恶癖，都被关在里面发锈。实际而明哲的理性，畏首畏尾的世故，掌握着这个密室的钥匙。他们只给你看到整理得清清楚楚的几格。可是，音乐有根魔术棒，能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于是心中的妖魔出现了，灵魂变得赤裸裸的衣无遮蔽。只要美丽的女神在唱歌，降魔的法师就能监视那些野兽。大音乐家坚强的理性能够催眠他解放出来的情欲。但音乐一停下来，降妖的法师不在的时候，被他惊醒的情欲就要在囚笼中怒吼，找他们的食物了。曲子完了，一片静默。阿娜唱歌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肩上，两个人一动都不敢动，浑身哆嗦。忽然之间，像闪电那么快，阿娜弯下身子，克里斯朵夫仰起头来，两个人的嘴巴碰到了，呼吸交融了。阿娜把克里斯朵夫推开，马上溜走。克里斯朵夫在黑暗里呆着不动。波罗姆回家了，大家坐上桌子吃饭。克里斯朵夫不能再用思想，阿娜好像心不在焉，眼睛望着别处。吃了晚饭，他立刻回到卧室。克里斯朵夫不能跟波罗姆单独相处，也告退了。半夜左右，已经睡觉的医生被请去出诊。克里斯朵夫听着他下楼，听着他出门。外边已经下了六小时的雪，屋子跟街道都被盖掉了，天空好似装满了棉絮。街上没有人声，也没有车声，整个的城市仿佛死了。克里斯朵夫睡不着，觉得有种恐怖的情绪越来越厉害。他不能动弹，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雪地上和屋顶上反射出来的银光在壁上浮动。忽然有种细微莫辨的，只有他在那么紧张的情形之下才听得出来的声音，把他吓得直打寒颤。克里斯朵夫听见甬道的地板上有阵轻微的浮出，便抬起身子坐在床上。声音逐渐逼近，停下了，一块地板响了一下，显而易见有人在外面等着。然后静默了几秒钟，或许是几分钟。克里斯朵夫气也透不过来，浑身是汗，外边大块的雪花铺在窗上，好似鸟儿的翅膀， 有只手在门上摸索，把门推开了，一个影子慢慢地走了过来，到离床几步的地方又停下来。克里斯多夫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他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他走近几步，又停了一下。他们的脸靠得那么近，甚至呼吸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的目光在暗影里搜索，可是看不见。他倒在了克里斯多夫的身上，两人悄悄地发疯似的相互抱着，一句话也没有。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许是过了一个世纪，楼下的大门开了，阿娜挣脱身子溜下了床，离开了克里斯多夫，像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句话。克里斯多夫听见他光着脚走远，很快地扶着地板，他回到房间里。伯罗姆看到他躺着，好像睡得很熟。他可是挨在丈夫身边，屏着气，一动不动，睁着眼睛，过了一夜。阿娜这样的，不知已经熬过多少夜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两人遇到了。伯罗姆整天不在家，克里斯多夫一想到要跟伯罗姆见面就受不住，他要和安娜说话，可是不得清静。老妈子来来往往，他们俩非留神不可。阿娜拿着永不离身的活坐在窗下，克里斯多夫背光埋在一张大靠椅里，把一本书打开着，而并不看，可以从侧面看到他的阿娜。一眼就发现他对着墙壁，脸上很痛苦，便冷冷地笑了。屋顶上和园中树上的融雪滴滴答答地掉在沙上，发出清越的声音。远远的，街上的孩子们玩着雪球，纵声笑着。阿娜似乎朦胧入睡了，周围的静默使克里斯多夫苦闷之极，差点要叫起来。终于，老妈子下楼了，出门了。克里斯多夫站了起来，对着阿娜，正想要说：“阿娜，阿娜，咱们干了些什么事啊？”不料阿娜望着他，把原来一味低着的眼睛抬了起来，射出一道热辣辣的火焰。克里斯多夫被他这么一瞧，支持不住了，要说的话马上咽了下去。他们相互走近，又紧紧地抱着了。黄昏的黑影慢慢地展开去，他们的血还在奔腾。阿娜躺在床上，脱了衣服，伸着胳膊，也不抬一抬手遮盖她的身体。克里斯多夫的脸埋在枕上，呻吟着。阿娜抬起身来，捧着克里斯多夫的脑袋，用手摸着他的眼睛跟嘴巴，凑近他的脸，直瞪着克里斯多夫。阿娜的眼睛像湖一般深沉，微微地笑着，似乎对于痛苦毫不介意。意识消灭了，克里斯多夫不作声了， 一阵阵的寒筋像波浪般流过他们的全身。这一夜，克里斯多夫独自回到房里，想着自杀的念头。第二天，他一起床就找到安娜，此刻倒是他怕看到对方的眼睛了，只要一接触到安娜的目光，他要说的话立刻就会想不起来。但克里斯多夫屏足了勇气开口，说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卑鄙。安娜才听了几个字，就把手堵住了他的嘴巴，接着又走开去，拧着眉头，咬着嘴唇，脸色非常凶恶。克里斯多夫继续说着，阿娜便把手中的活扔在地上，打开门准备出去。克里斯多夫上前抓住他的手，关了他的门，不胜悲苦地说，他怎么能忘了自己的过失，真是幸福。阿娜把他推开了，勃然大怒地说，住嘴，你这个没有种的东西，难道你看不见我的痛苦吗？我不要听你的话。阿娜的脸陷了下去，眼睛的神气又是恨又是害怕，像一头受了伤害的野兽。她恨不得一瞪之下就要了克里斯多夫的命。克里斯多夫一松手，阿娜就跑去待在屋子的另外一角。克里斯多夫不去追她，心中苦闷到了极点，也恐惧到了极点。波罗姆回来了，他们俩呆呆地望着波罗姆，像呆子一样。那时除了自己的痛苦，仿佛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克里斯多夫出去了，波罗姆和阿娜开始吃饭。饭吃到一半，波罗姆突然起来打开窗子，阿娜昏过去了。克里斯多夫推辞旅行，出门了半个月。阿娜除了吃饭的时间，整星期都关在房子里。他又恢复了平时的意识、习惯和一切，他自以为已经摆脱而实际上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过去的生活。他故意装作看不见一切，可是没有用，心中的烦恼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深入，终于盘踞不去了。下星期日，他仍旧不去做礼拜。再下一个星期日，他又去了，从此不再间断。他不是心悦诚服，而是战败了。上帝是个敌人，是他竭力想摆脱的一个敌人。他对上帝怀着一腔怨恨，像个敢怒而不敢言的奴隶。做礼拜的时间，他脸上冷冰冰的全是敌意，心灵深处，他的宗教生活是一场对抗主子的恶斗。主子的责备对他是最酷烈的刑罚，他只做不听见，但是非听见不可。他和上帝争得很凶，咬紧着牙关，脑门上横着皱痕，表示固执，露出一副狰狞的目光。他恨恨地想起克里斯多夫，不能原谅他把自己从心灵的牢狱里放出的一刹那，而又让他重新关进去，受刽子手们的磨难。他再也睡不着觉了，不论白天黑夜，都想着那些折磨人的念头。他可不吭一声，硬着头皮继续在家里指挥着一切，对付日常生活也始终是那么倔强固执，做事 像机器一样的有规律。人渐渐地瘦下来，似乎害着心病，伯罗姆好不担忧，很亲切地问他，想替他检查身体，他却是愤愤地拒绝了。他越觉得对不起伯罗姆，越对他残酷。克里斯朵夫决意不回来了，拼命用疲劳来磨自己，走着长路，做着极辛苦的运动，划船，爬山，可是什么都压不下心头的欲火。他整个被热情制服了。天才是生来需要热情的，便是那些最贞洁的，如贝多芬，如布鲁克纳，也永远要有个爱的对象。凡是人的力量都在他们身上发挥到了最高点，而因为那些力受着幻想吸引，所以他们的头脑被无穷的情欲抓去做了俘虏。往往那些情欲是短时间的火焰，来了一个新的，旧的一个就被压倒，而所有的火焰都被创造精神的弥天大火给吞掉。但克里斯多夫不懂这些，他不信热情是不可避免的，以为那是浪漫派的胡说八道。他相信一个人应该奋斗，相信奋斗是有力量的，相信自己的意志是有力量的。他的意志在哪儿呢？连踪影都没有了，他没法排遣。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女人？为什么爱她？为了她的心好吗？为了她有头脑吗？比她聪明而心更好的多的是。为了她的肉体吗？她也有过别的情妇能满足她的感官。那么使他割舍不得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为了爱而爱，没有什么理由。是的，可也有一个理由，哪怕不是普通的理由。是疯狂吗？那等于不说，为什么要疯狂？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隐秘的灵魂，有些盲目的力，有些妖魔鬼怪平时都被封锁起来的。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用理性与宗教筑成一条堤岸，防御这个内心的海洋。但暴风雨来的时候，堤岸崩溃了，妖魔猖獗了，跟那些被同类的妖魔掀动起来的别的灵魂相击相撞。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紧紧地搂着。我们也说不出那是恨，是爱，还是相互毁灭的疯狂。总而言之，所谓情欲是灵魂做了俘虏。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